可以使我们现在的电脑与任何时空的电子设备进行交流，因为数据是永恒的，能够跨越时间而存在，就像是你手中的电脑可以查阅浏览任何以前的网络数据，而我们手中的电脑除了可以查阅数据，还可以与它们互动。因此凭借这一技术，50年后的我手中的这台电脑能够与50年前的你手中的手机电脑借助特殊的网络达成数据共享，形成共联，从而产生互动，所以我能联系上你。可我还是不信，沈四负隅顽抗，可是心里却已经信了8分。那些全宇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情，没有道理另一个人也会如数家珍啊。那让我们见一面吧，老人发来一封邮件。沈四还没来得及反应，邮件已经跳出来自动弹开，一张老人的照片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沈四突然手心汗出如浆，呼吸加粗，心跳加快，头皮一阵阵的发麻。他认得那张脸，就像是春天看过的风景，到了冬日即便颓败了也还是能辨认得出。照片里的老人斜靠在雪白床头上，发丝如霜，面色灰白，沟壑在脸上尽情地铺陈着，整张脸已经无心对抗地心引力，全部松垮了下来，失去了原本的轮廓。鼻翼两侧深深的法令纹将一张脸切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半，显得特别的冷漠无情。皮肤的年轮一道重似一道，密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窗帘褶子，连眼皮也耷拉下来，遮住了半个眸子。可是那双眸子依然是琥珀色的，原本挺直俊秀的鼻子也依然顽固地耸立着，不肯与时间妥协，成为整张含混不清的脸上唯一立体的存在。那是他一生在娱乐圈沉沉浮浮也始终不肯拆卸的隐藏的傲骨，还有狡诈如狐狸般微微翘着的唇角。沈思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这是50年以后的自己，这是50年以后的自己。那张脸上每一条细纹都是活的，除了时间，没有人能够 PS 得如此自然和谐。你真的是我，所以你根本不是什么预言师，你口中的预言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经历过和即将经历的一切，你都经历过了。沈四颤着手在手机屏幕上艰难地按出了一行字，是的，因为我就是你，在我联系上你之前，你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经历过的，但有一些经历我穷极一生都想要改变。50年后的我已经做不到了，可是50年前的你却还有机会阻止。老沈思回复道，所以瘟疫也真的会发生？对，我已经经历过了。可你不是说我会死吗？死在瘟疫里？那是我骗你的。沈思忍不住爆了粗口，请原谅我，人总是要有私心的，若不用这种方法是没法与我合作的。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我说明，非要装神弄鬼还一直威胁我？沈思郁闷之极，因为有些事情提前告诉你反而会弄巧成拙。50年前的确爆发了一场瘟疫，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病毒，甚至有人猜测这是敌国对我们投放的生物武器，因为对病毒缺乏了解，导致7000万人感染，当时感染病毒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我也感染了病毒，抢救我的医生就是方恒，在给我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的痰液喷到了他的脸上，他被我感染了，很快方恒就死了。可是我却还没有死，我一直苟延残喘，是所有患者里活得最久的，然而每一天都比死亡本身更痛苦，更令人煎熬。是徐教授研制出了治疗疫苗，他救了我的命，救了很多人的命，所以这一次我想让你提前找到他，让他提前介入。可是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对抗病毒的方法？这不是更直接简明吗？ 沈思困惑了，因为对抗这种病毒的疫苗是徐教授从我的血液里找到的抗体合成的，这种抗体也许只能从我的血液中找到。甚至算起来，我身上起码有6个国家人种的基因，我的祖先曾经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生活过的土地上爆发过鼠疫、猪疫和禽流感，因而在我体内生成了一种特殊的抗体，正是这种抗体能够勉强对抗变异后的病毒。可是我找到你就是要阻止你感染病毒，因为感染病毒后即便是活下来也有很可怕的后遗症，其中之一就是会损坏人的神经。病愈之后我便患上了帕金森，每天都在震颤中度过，如果不服用大量的药物，行动几乎无法自理。你一定不想余生都生活在大小便失禁、眼皮抽搐、四肢麻痹、走路迟缓、郁郁寡欢、严重失眠，甚至连声带都无法自控中度过吧。所以我想要改变折磨了我大半生的悲惨命运，在我感染前提前结束这场瘟疫，算是我的一点私心吧。哦，谢谢，我喜欢你的私心。沈思说完这句话觉得有点怪，明明时空另一头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可是他又觉得并不完全是自己。也许人本来就是一直在变，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不一样，明天的自己和今天的不一样，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是每一天和昨天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天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会诞生一个不同的自己。 So 必须让徐教授提前介入，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找到别的方法克制病毒。如果他成功了，你不是说他会死吗？难道这也是你骗我的？沈思突然想到。哦不，这是真的，他是在疫苗完成的最后一刻突发心肌梗塞猝死，那天正是他30岁的生日。老人轻轻叹了口气，他低头看着眼前屏幕上那张从容沉静到近乎漠然的女人的脸，他的目光在徐志怡五官轮廓上流连，最后锁定在那双静水流深却仍带着微微笑意的眼睛上，原来这才是他应该拥有的样子。不知为何，老人的心上涌上了一阵难以言说的情绪，一种悲伤、失落却又隐隐欣慰的情绪，那滋味复杂的像是他最爱的威士忌，又暴烈又缠绵又刺激又回味无穷，既能有层次的渐进又突兀的熊熊燃烧。是的，尽管他寻找到了时间的灰度，但属于他的那个徐教授已经不在了。眼下爱上年轻沈思的女人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压抑着悲痛却孤注一掷的徐之仪了，那个站在他面前用平静的口吻对他说，你害死我最爱的人，我绝不允许你死，这个女人他永远找不到了。垂垂老矣的沈思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背后支持自己的枕头上，他抬起头迎着阳光微闭了眼，眼皮处红茸茸的，温暖极了。他能感觉到生命正不断地从体内流逝，就像缺了口的河坝一发不可收拾了。此刻他连开口说话都变得艰难，胸口喘得像破洞的风箱，于是他要求护士为他吃了几粒药，缓了好一阵儿，才重新调动声带让他为他所用。阳光是那么的暖，与他年轻时候没有任何区别，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但是他已经无憾了。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还剩多久？几天？几小时？或者就在这一刻？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揭开这个秘密，他的人生就能重新翻盘，那些得不到和已失去，那些午夜梦回时折磨着他无法入睡无法平静的悔意与遗憾都将不复存在。他赢了，是的，战无不胜的时间也败在了他的面前，哪怕下一刻他的呼吸就此停止， 就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浑身一阵轻松，这衰老残破的肉身囚困他的灵魂太久，久到他已经忘记那种轻盈的好像飞一般的感觉了。他沉着嗓子用最后的力气给沈四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很短，可是他却讲了很久很久，久到他以为可以这样讲一辈子。他喃喃自语着，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弱，直到低不可闻。他始终凝视着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徐志怡清秀沉静的脸，那张脸在他的眼中渐渐失去焦点，扩散成一片朦胧的光影。在眼皮重重合上的那一瞬间，他床头的心脏监测仪发出了一声单调平直的波音，那张沉静的脸扑的一声自电脑上消失，电脑屏幕瞬间黑尽。原来再炙热的执念熄灭也不过短暂的一瞬，这是沈四与原师最后一次交谈。自那以后，他发出的所有邮件再也没有人回复。其实可以这样说，那些邮件根本没有办法寄出了。邮件发出时，系统会不断提醒发送地址错误，甚至连以前收到的那些邮件也全部消失了。沈四与50年后的自己彻底失去了联系，就好像这一切都只是南柯一梦，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沈四与50年后的自己做最后的道别之后，徐志怡也结束了和方恒在咖啡馆的约会。方恒已经完全康复，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然而说起在传染病医院的那段经历，他至今仍然噩梦不断，也一直在看心理医生。那个自己也需要看心理医生的女心理医生成为这段时间她最信任的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人。这是半年以来她和徐志怡第一次正式见面，尽管她知道在她昏迷的时候她曾经来看望过她，然而经历了一场浩劫却像隔了一生一世那么遥远。两人聊起各自在这半年里的经历，都忍不住唏嘘感叹。方恒觉得小师妹眼中的孤单冷漠少了很多，眉梢眼角添了几分暖意，而徐志怡发现尽管师兄对他来说仍然是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亲人，可是那种令他心跳加速的感觉却消失了。他知道他彻底把方恒放下了，原来结束一段暗恋最好的方法是移情别恋。出了咖啡馆的门，徐志怡主动约了沈四，见面的地点约在了已经重新开张的邓武烧烤店。沈四到的时候，徐志怡已经在了。沈四被邓武殷切地迎进了烟熏火燎的烧烤店里，遥遥看见了坐在发财树浓密枝叶后微笑看过来的徐志怡，那张勉强称得上清秀的脸一扫平日的灰暗，显出了几分意气风发。徐志怡一定不会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他和自己曾是两条交叉线，在一个点上狠狠重合，然后就此分开，再也没有交集了。可现在他们的命运轨迹已经全部改变了。沈思坐过去，借着巨大的天竺葵和发财树的遮挡，在独立的小隔间里调笑他。现在你也是名人了，杂志的封面全部都是你，要不要学我出门戴墨镜啊？我算什么名人啊，隔两天就被人忘在脑后了。倒是你自己如何？徐志怡魂不在意地挥挥手，沈四便立刻向徐志怡抱怨一个字，忙。由于疫情警报解除，夜行剧组再次开机，很快便顺利杀青。这一次连一向苛刻的周导演都不得不夸赞沈四演起科学怪咖入木三分。沈四将科学狂人那种偏执、激进、大胆、狂热的镜头模仿得惟妙惟肖，用副导演的话来说，就是简直是被另一个人附身了。而沈四则暗自得意，那不过是徐之仪的样子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必然结果，他只是在自己的脸上重现了徐之仪的神韵而已。各种通告、综艺节目、电台采访、演唱会排练铺天盖地的涌来，把沈四睡觉的时间都榨干了。徐志怡，我还是逃不过演唱会的噩梦，原本以为借助这次疫情逃过这次巡演，结果这边疫苗刚刚研制出来，老板就疏通好关系， 一个月后恢复巡演，一点也不耽搁。 你怕什么？现在不是可以唱歌了吗？ 徐志怡纳闷儿。算了，除了在你面前能开口唱几句，我对着其他任何人都没办法开口。 为什么对着我就能唱？ 因为有人说我一定会爱上你。 沈思懒洋洋地靠着椅背，手上还用筷子戳着一条烤秋刀鱼。谁这么毒舌？ 徐志怡心中一跳，面上却丝毫不露。我自己。 沈思夹起来被他戳烂的一段鱼身，放到徐志怡的面前与他对视。 突然徐志怡面色一变，哇地吐了出来，刚刚吃下去还没来得及消化的一点点食物全喷了出来。 徐志怡面色惨白，他用指尖捂住嘴，奔进卫生间吐了一个天昏地暗。 再从厕所出来，他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那么狼狈。 沈思的脸色也变了，他想起预言师最后讲的故事，他再也坐不住了，哗的一下站了起来，立在徐志怡的面前，一把拽住他的手腕，把手指搭上了他的脉搏。 你还在嗑药？ 我没有。 你少糊弄我，你每次吃了兴奋剂就会呕吐，心跳加快。 沈思脸色一沉，像是风暴前的阴云酝酿着疾风暴雨。 徐志怡，你是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这半年来我每天晚上给你听录音，陪你聊天，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戒掉药瘾吗？你这样自寻死路，没人能救得了你。 我没吃药，我可能只是吃坏了肚子。 算了，你自己的命你自己都不在乎，你就继续在作死的道路上狂奔吧。 沈思扔下一句狠话，拽起徐志怡的胳膊，将他硬拖上车，开回学校。一路上，徐志怡为了控制自己不吐在沈思的车上，不敢开枪说一句话，而沈思更是一直板着脸沉默到底。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 作者郑钧。第四集。这一天下午，王鹏翔和父母待在一起，三个人围着客厅的桌子呈三角形对坐着，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压抑。到了影响一生命运的时候，再开明的家长也会变得谨慎起来。 内地那么多优秀大学，你怎么偏要去香港？ 我是想去开开眼界，听说香港那边学术气氛好，环境开放，教育质量高。 教育质量高？清华北大难道不高吗？ 他们怎么能和香港的大学比？再说人家给奖学金都不用您出钱。 出钱出钱，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那应该是什么问题？ 雷岩芳忽然发现自己跟孩子讲不清楚，于是生气地跑回了里屋，重重地关上了门。王鹏翔很久没有看到母亲这样生气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自从高中开始，自己想干什么，母亲基本上都会点头的。正是这样的态度，让王鹏翔毫不犹豫地就自作主张填报了志愿。龙子元走过来，搂着杨子的肩膀，进行着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大鹏，这确实和钱没关系，你妈到了这个年纪就怕孩子离开身边，这叫空巢期心理。 那怎么办？我是真想到香港去上学，再说我也不是不回来看你们。 你去吧，我支持，以后我多陪陪你妈，她开心点，给你的压力就会小一点。小伙子，咱们要理解女人的心理。 父子俩伸出了拳头对碰了一下，脸上都露出了默契的微笑。终于过了母亲那关了。晚餐的时候，王鹏翔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妈，既然已经报了志愿，离拿到录取通知书还有一段时间，我想单独出去转转。 你要去哪儿啊？你从来没自己一个人出去过，人可不是一天就能长大的呀。 我读了爸爸，是王轩写的书，我想去拜访他采访过的民间武术家。 你什么时候又对武术入迷了？你喜欢看书的话，要买多少本都行，没必要出去跑吗？ 年芳，听孩子说完，别动气。 妈妈，其实我倒不是对武术入迷，我一直对与人体动作有关的学问感兴趣，所以才报考运动生理学专业。不过以前我只是觉得医学和生理学在研究这个课题，现在看了爸爸的书，不是。 你没叫错，他本来就是你爸爸。 嗯，我觉得武术也是有关人体动作的学问，爸爸在书里记录了很多有价值的课题，所以我想去现实中看看那些武术大师，他们到底能把人体的动作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 孩子，我支持你，长这么大应该自己出去闯闯。 大鹏不是你亲生的，不心疼是吧？啊？ 如果是我亲生的，也许我真舍不得他到处走，最终结果只能是把他娇惯坏。你知道吗？现在到了假期，不少家长互换孩子到对方那里住，就是怕自己对亲生的下不去手，管理不严，养成坏毛病。 还是男人理解男人。妈妈，家庭会议投票表决，2-1通过了。 你们少来这套。 雷岩芳的心里明白，这个决议案已经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夜深了，讨论到这里，家庭会议告一段落。龙子元陪着雷岩芳回到了他们的卧室。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中，李建军正在看着资料，一个助手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打印纸，一脸的兴奋。 李队，化验有结果了，王轩内脏样本里提取到了微量的硫喷妥钠。 硫酸妥钠？ 哦，就是那种吐真气。 是的，医学上只有病人患恐怖症，精神科的医生才给他开这种药的。此外就是间谍机关用它来审讯犯人。人被注射了吐真剂后会产生幻觉，控制力下降的。这可能就是王轩出车祸的原因呢。 哎，那些基层派出所太草率了。这么早就给王轩的死亡定性，尸体都火化了。硫酸妥钠没有兴奋作用，王轩不会把它当成毒品自己去注射。死者生前更没有患恐怖症的记录，可以肯定他是被别人注射了硫酸妥钠。不过王轩坠崖的时候驾驶的是自己单位的公车，要是王轩被人强行注射吐真剂，说明有人想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王轩冲出来驾车逃跑，但注意力受到影响中途坠崖。 这样性质就完全变了呀，从交通事故变成了谋杀案了呀。不过车祸现场有上千公里远呢，不在咱们管辖范围啊。 是啊，我们应该叮嘱王轩生前的熟人，如果再有人出问题，就说明确实有人在找他留下的什么东西。 是。乘高铁坐长途，王鹏翔一个猛子扎到了江苏省苏州市。他此行的最终目标是苏州市辖区里一个叫月溪的小镇。现在不同了，他们有了另一块地方的文化的招牌，月溪传拳。有关这种古拳法，王轩在中国武术地理上做了这样的评述：许多武术门派都有专攻这一项训练内容，皆以练出格斗时所需要的扎实步伐。然而最具实战性的专攻训练要到苏州月溪这片江南水乡中寻找，那里有一门绝技，名字叫做月溪船拳。因为是要在摇晃的船上打斗，站得稳不稳成为一项关键的因素。王鹏翔此次前来啊，并非以游客的身份，他事先与当地的体委刘主任通过电话，听到的是王轩的儿子，刘主任立刻表示欢迎，还要派车子到火车站接他。王鹏翔哪里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忙表示自己去拜访就成了。这天当地体委正在举办大会，庆祝月溪船拳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京杭大运河的月溪段，两岸张灯结彩，观众云集，各色小贩穿行其间。河岸一侧搭起了一片临时主席台，上面书写着各式标语，给这里增添喜庆气氛。刘主任带着王鹏翔走上主席台，向已经坐在那里的各界人士打着招呼。有的观众根据年纪以为刘主任正带着他的儿子。 我家孩子哪有这么出息，这是王轩先生的儿子。 听到王轩这个名字，众人面露惊喜，纷纷向王鹏翔打招呼。王鹏翔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些害羞起来。刘主任指着身边的座位招呼王鹏翔坐下来，显然这个刚满18岁的孩子成了这次汇演的重量级嘉宾。时间到了，主办方致辞后表演开始。一条装饰好的彩船划了过来，船头上两个男青年穿着练功服向两岸观众分别的抱拳示意，然后就开始比武。他们在只有一张桌子大小的船头上窜蹦跳跃，两岸不断传来了喝彩声，现场解说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比武表演场面，通过扩音器传到了两岸。 月溪传拳是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在我们月溪地区的一个武术拳种，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当年每逢节日，月溪人都有水上比武的习俗， 各村各乡分别推出一条船权，精心装饰，再选派本地最好的船师登船献艺。我们粤西船权又被称为最节省场地的体育项目，因为比赛都在船头上进行，只有一张八仙桌大小，所以这种拳法对下盘的扎实和选手的灵活敏捷提出了很高要求。 王鹏翔饶有兴趣地看着，脑子里回想着父亲在笔记本上写过的文字。 高手过招和普通人打群架，谁的动作更多？你可能会想当然认为武术高手的动作肯定更多，其实完全相反。如果把他们的格斗全部录像再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普通人打起架来动作才更多，但都是无效动作，多余动作。所谓高手，就是能把无效动作压缩到最少的那些人。也许不光是武术，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吧。 看着河面上那两个在船头打斗的武师，王鹏翔忽然发现父亲居然非常的有思想。就在王鹏翔思考这些哲理的时候，一双望远镜的镜头正对准他的脸，想从上面读出什么。小刀混在主席台对岸的观众群里，别人都在观看传拳表演，他呢却在观察王鹏翔。这里到处都有观众拿着望远镜观看江面上的表演，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不一会儿，小刀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老大，他被当地体委的人接去了，不好接近。好的， OK。 晚上在体委餐厅里，刘主任摆下了一桌丰盛的招待宴，他居中，王鹏翔坐在右手边，周围还有几个陪客。刘主任坐下来向大家介绍当年的经历。 那时候啊，我刚到市体委，只是个芝麻绿豆官。当时王轩来到粤西收集民间武术资料，从档案馆旧县志里查到咱们这儿啊，有一种古代拳法叫做传拳，全国呢只有咱们这儿有。王轩就跑到市体委来询问这个拳种的资料，结果体委的人谁也不知道眼皮子底下还有这么一种传统拳法，更不知道啊粤西这块土地上谁还会练。于是啊，我呢就陪着王轩是到处跑啊，拜访各乡各镇的老拳师，最后找到两位会使粤西传拳的武师。那年啊，这两位师傅都将近八十了，王轩马上给他们录音拍照整理上报，到处宣传。孩子，那两位师傅没几年就过世了，要不是你爸，粤西传拳未必能重见天日啊。啊，对了，一晃15年过去了，那时你记事了吧？ 我，我应该记事了。不过那时我妈已经和我爸离婚了，我和妈妈一起生活，所以对爸爸做过的事情不是太清楚。 哎，没什么，上代人的恩怨和你没关系。总之啊，你记住一点就行，你爸是复兴粤西传拳的头号英雄。从那以后啊，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报答他，请他来当个挂名顾问，给点辛苦费，你爸都拒绝了。他说他只是在完成中国武术协会布置的任务，是来出公差。哎，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像你爸爸这么敬业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来，让我们为王轩先生对粤西传拳做出的贡献干一杯。好，哦，对对对，忘了，你还是个孩子，没到年纪吧。这酒可以不喝，来，服务员，给他倒点饮料。 王鹏翔摆了摆手， 憋了口气，把杯里的酒喝了下去，呛得他直咳嗽。 这么多年来，父亲在我面前只是表现出自己最平庸无能的一面，没想到世上还有人这么看重父亲的贡献。可为什么他见到我时从来不提起他的事业呢？ 带着这些疑问，王鹏翔回了家。在父母那里报过到之后，他又和几个好同学聚在了一起。一个同学把他们领进附近的购物中心，让他们看一件新鲜东西。在这家综合商场一楼大厅的角落里，商家正展示着一款名叫切霸的电子游戏。带他们来的同学正在玩这个游戏，王鹏翔和另外几个男生围在旁边看着。一行数人离开了这里，在商场里闲逛着。 大鹏，你去香港上大学倒没什么，怎么报个运动生理学专业，听上去和医学相似，多难学啊。 我智商这么高，当然要学个困难的专业，不然会闲死。 嘿嘿，你还挺拽的啊。 其实你们不知道，我很早就想学医学或者学生理学，总之学一门研究人体动作的学问。我一直想研究人体怎么能做出那么多复杂的动作，能不能用什么程序来研究这些动作。 那还不如报美术学院，天天对着裸体模特，那也是研究人体啊，那可比在医学院解剖尸体性啊。 那我先画你吧，你体型有特点，胳膊比人家大腿都粗。 众人笑着往前走，大家又在议论怎么度过入学前的这段假期。没说几句呀，他们又把话题集中到了王鹏翔的身上，原因是他刚领到的遗产。 不瞒大家，我想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以前我觉得他只是混日子的小干部，没什么出息，但我刚刚走访江苏粤西，那里的人对他评价那么高，都让我怀疑是不是在说他。所以我想接着拜访他写过的那些武师。 只听说有重走长征路的，还没有听说有人重走老爸的路。 我父亲这么多年穿梭全国各地，走了不知道几十万里路，那就是他一个人的长征。对了，你们谁和我一起去，我出路费。 众人站住了，望着王鹏翔。虽然他的态度很诚恳，但是大家都摇了摇头，这让王鹏翔很意外。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和这些同学只是能玩到一起，他们呢并不了解自己。京广高铁正在飞驰着，车厢里王鹏翔靠在椅背上读着父亲的笔记。比起中国武术地理，那些文字要简单粗糙，更能体现王轩本来的想法。 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种武术门派，都得要活人去练，而正常的人体结构都是一样的，无非头、颈、躯干和四肢。不要说南方人、北方人，就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无非就是这些构造。所以把许许多多门派招式进行分解，最根本的武术动作肯定也是统一的，可能只有十几种元素进行排列组合。 不过怎么来划分人的动作呢？把他们划分成进攻动作和防守动作好像过于简单，划分成头颈动作、上肢动作、下肢动作和腰部动作好像也不是那么妥当。 王鹏翔放下手中的书，伸出右手比划了屈、伸、挑、按等几个动作，一边比划一边思考。隔着几个座位的侧后方，小刀坐在那里盯着王鹏翔的背影。王鹏翔无意中朝小刀这边转过头，小刀忙装着睡觉的样子，王鹏翔并没有注意到他。到了武汉，王鹏翔无心流连于黄鹤楼、东湖、 长江大桥这些著名的景点，而是跑到武汉市郊外一处僻静的小区，在那里他向人们打听一个罗炳峰的人，那是武汉汽修厂的一个老工人，同时啊，他也是鹰爪拳第七代传人。 提起鹰爪拳，武术界只关注他的象形动作，其实那只是有助于表演，耍起来漂亮，擒拿才是这种拳术的根本。要知道，以擒拿为主要技法的拳术门派，走遍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家。 经过一番打听，王鹏翔来到了一条小巷，据说罗师傅经常在那里练功夫。这里远离都市的繁华，周围没人来往，小巷尽头有一段破旧的砖墙，上面已经布满了青藤。一个五十出头的男子穿着劳动布衣服，面对砖墙叉开腿站好，右手托着一个实心的铁球，将它抵在了砖墙上，用五指抠着铁球，缓缓地在砖墙上画着圈子，发出咯楞楞的沉闷声响。 请问您是不是鹰爪拳第七代传人罗炳峰先生？ 我是啊，你是谁？ 我是王轩的儿子。 来来来，到我家里去。 来到罗炳峰的家，主人已经从简单的对话里得知王轩的死讯。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布置简单质朴。 哎，好人都不长寿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倦的